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2月23号星期五，农历正月初八。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4和9。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依旧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与昨日相当，由于扩散条件一般，能见度较昨日有所下降，但整体还是不错的，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这个季节气温时常波动，请大家注意调整穿着，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晴转在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零上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在夜间是多云转晴，东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洗车气象指数1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31来看一下路况信息，西二环天宁四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车多，德胜门外大街南段北向南车多，建国路四惠桥到大望桥东向西车多。走进北京税务博物馆，从4000多年前，我们的生活方式就跟税收紧紧相关，每个人从小都会学到一句话，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我国税收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有哪些重要的文物记录了税收背后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就带您一起去北京税务博物馆逛一逛。今天的第一道题就来了，您知道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市场税收出现在什么时候吗？A. 西周 B. 汉代 C. 唐代。好的，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税收博物馆的故事。第一道题已经给出了，最早的市场税收出现在什么朝代？西周、汉代还是唐代？ A、B、C 三个选项，您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在内蒙古自治区沃拉特中旗，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匈奴古城的遗址，古城遗址内有上百个排列有序的居住地址，具有北方军营的特色。这座匈奴古城遗址占地面积3143亩，据推断是2000年前的东汉王朝为降服的南匈奴修筑的城池。古城市出土的陶器年代集中于东汉时期，部分陶器装饰也具有匈奴文化的特征。沙漠中发现了约2000年前的骆驼雕塑，近日考古学家在沙特拉伯沙漠中发现了真实尺寸的骆驼雕塑，经检测这些骆驼雕塑已经存在2000年。这些骆驼雕塑除了雕刻技术的与众不同，刻画的场景中还惊现了岩石艺术中很少表现的动物毛驴。研究人员说，古代阿拉伯岩石浮雕的匮乏是理解这种艺术的重要障碍。再来关注一下冬奥会方面，中国选手武大靖昨天在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决赛中一骑绝尘，以39秒584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并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了平昌冬奥会第一枚金牌，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次在冬奥会男子项目中夺得金牌。共有四名选手进入决赛，世界排名第一的武大靖完全没有给剩下三位选手近身的机会，一直领滑到终点。韩国选手黄大恒以39秒854夺得银牌，他的同胞林孝俊以39秒919摘取铜牌。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一零二六，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女士们度假时不想受到异性的打扰怎么办呢？芬兰定于七月份开张的超女岛或许是一个好去处。这个小岛位于芬兰海岸附近，岛上只有一个只对女性开放的度假村。度假村的创办人自己度假时发现，但凡有男性在场时，一些女性可能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而精心的装扮自己，从而无法让自己彻底放松。在超女岛上，这个度假村有十间客房，提供了水疗、烹饪课、健身课以及诸多的冒险活动。创始人说，他不讨厌男性，只希望为女同胞们提供一个能恢复活力的安全去处。如果问养猫有什么不好，一些人可能会提到清理猫的毛发。是的，日本一对养猫夫妇不那么看，他们收集大多数人视为垃圾的猫毛，制作成了小帽子给猫戴上，还把他们的照片发到了网上，引得不少爱猫人士纷纷效仿。这对夫妇养了三只猫，2016年在家里玩弄一团猫毛时，有了制作猫毛帽子的想法，开始收集猫毛用于制作帽子，迄今已经制作了100多顶，戴上帽子的猫咪照片引发了8万多的粉丝。虽说爱一拼才会赢，但英国雇主获知，只有确保员工睡好觉才能提高生产力。英格兰公共卫生局携手英国雇主组织出台了睡眠指导原则，建议雇主关注员工睡眠状况。指导原则建议企业提供安静角落，让员工工作之余有地方休息，以便能让他们夜里睡得更好，同时有助于改善员工的表现和克服质量，进而提高生产力。英国去年一项调查显示，多个人为可控因素中，睡眠充足与幸福感的关联是最强的。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交通方面，公交专51路停驶了。由于新庄村实施封闭式管理，从新庄村东西口安装的进出口道闸让公交车辆无法通行。经与属地管理部门沟通，从2018年2月26号首车起，专51路停驶。春运返程阶段，夜间坐车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北京西站地区管委会将组织蓝丝带爱心车队，在客运高峰日公共交通停运后，免费送老弱残孕旅客回家。具体时间是元宵节，也就是3月2号正月15和3月3号正月16的客流高峰期，从晚上11点开始到次日凌晨，每天车队将保证40辆车的备勤，在出站口使用爱心电瓶车接驳旅客到达停车场，免费送旅客回家。乘客直接前往北京西站的北广场和到 P1 停车场就可以乘坐。春节假期虽然已经结束，但不少新春文化活动还将陪伴大家到正月15，也就是3月2号，比如颐和园、天坛公园、北京动物园的文创产品联展，香山公园的登高祈福会，北京植物园的第14届春节兰花展，中山公园花卉展，玉渊潭公园内的腊梅预计在正月15前绽放迎客。在春节假期期间，不少出境的产品价格都明显上涨，假期结束正是促风出游的好时机。根据平台的监测数据，节后泰国、越南、日本等短线多数降幅达到50%，个别超过了60%，而长线方面，欧洲方向降幅在20%到30%，中东、非洲、美洲降幅在35%左右。如果您的年假还没有休，或者已经退休，这时候选择出行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面作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锦蟾、玉雕，这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就相对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封于写石，距今天呢就有400多家。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走进北京税务博物馆，从4000多年前，我们的生活方式就跟税收紧紧相关。每个人从小都会学到一句话，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我国税收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有哪些重要的文物记录了税收背后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就带您一起去北京税务博物馆逛一逛。今天的第一道题就来了，您知道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市场税收出现在什么时候吗？A. 西周 B. 汉代 C. 唐代。 这道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又来到了周五，是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节目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北京税务博物馆。从4000多年以前，我们的生活方式就跟税收开始紧密相关了。每个人从小都会学到一句话，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我们国家的税收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有哪些重要的文物记录了税务背后的故事呢？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北京税务博物馆，了解税务的历史。来介绍一下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北京税务博物馆的馆长邓荣华。邓馆长您好。 大家好，我叫邓荣华。 欢迎邓馆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一过完年哈哈就邀请到您。一说到这个税务博物馆，因为我们说比如说什么国博啊、首博，大家一般还比较熟悉哈，知道里头有些什么东西。那么说到这个税务博物馆，可能大家就会很好奇，到底这里头有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发票啊、税票啊之类的东西吗？ 北京税务博物馆啊，是属于行业博物馆，它主要是介绍咱们中国4000年来的赋税发展历史的么一个博物馆。 嗯， 其中啊有很多的文物和史料。 嗯， 比如说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发票啊，我们那个银锭子啊、古钱币啊， 嗯， 还有民间以前那个民间使用过的契约啊，类似的东西都是我们博物馆展出的一些展品。 哎，税务博物馆头有什么发票、税票？我们好理解，为什么还会有什么钱币啊、银锭之类的呢？ 钱币应该说跟税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从税收产生的历史来看呢，夏商周咱们的最主要的税收政策什么呀？是供注册，供什么呀？就供奉，主要是交土特产。用钱交税的自古就有田赋，也就是主体税种。一直到明代的那个张居正一条鞭法之前呢， 嗯， 大部分交都是粮食税， 嗯， 就缴纳粮食。但是除了田赋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工商税，如那个盐税、酒税、矿产税、关税，还有一些财产税呢，都是缴纳货币的。货币是否一出现就用来交税的，这个不好考证。 嗯， 它是作为一种一般等价物出现的。最原始的咱们使用的货币是一些什么是贝类的东西。 嗯， 各地也不同，税收产生时间就跟货币产生时间一般不一样。 嗯， 我们一般界定为国家产生之后就有税收。货币呢，是否国家产生之后就有货币呢？我们不敢说，现在不好说。 嗯， 我们说那个有税收呢，是从夏代开始的，但毋庸置疑呢，货币和税收关系很大。怪我们博物馆也专门设置了货币展区和度量衡展区，其中我们有一件那个叫咸阳亭铜权的那个展品， 嗯， 里面有11枚。这咸阳亭铜权干嘛用的呢？它是检验秦朝的货币秦半两的一种砝码。 哦，就是秦半两跟它一起来称，看看到底就这个钱是真的钱假的钱，就看它这分量足不足，是吧？ 我们这个11枚呢特别有意思，它上面大部分是标有铭文的，什么铭文，叫什么咸阳亭，而且这11枚呢有1两和半两的， 嗯， 11枚的材质也不一样，嗯，有青铜的，有那个铅制的，有石制的，不一样。它这个刚好形成了一整套的。目前在国内而言的话，我们管的这一套的咸阳亭铜权呢是最全的。 嗯，好。那么刚才呢，您也说到了这个钱币和税务的这个关系哈。嗯、那咱们先来说一说北京税务博物馆在哪儿吧。 好，首先邀请大家去我们博物馆吧。 谢谢。 我们博物馆位置在哪呢？在那个北四环东路01号。 嗯， 也就是太阳宫体育休闲公园附近。那条路叫西坝河路，毗邻四环，北四环。 啊、哦，这个北京税务博物馆是2005年建起来的，是吧？ 对。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建的呢？ 我们这个博物馆首次建是在05年，位置是在故宫的东北面，有个普渡寺， 嗯， 也就是以前多尔衮的摄政王府，那是我们第一次建馆。但是因为本身那个普渡寺是一个国家级的文物，因安全角度考虑呢，就09年我们就撤掉了。 嗯， 后来到13年的时候，由我们北京市地税局倡议，北京市国税局、中央财经大学和长安区政府几家响应，我们就开始重建，历时2年的时间，在目前我们的馆址所在地建成了我们现在的北京税务博物馆。 嗯， 2015年9月复建开馆。 嗯， 2016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对社会正式免费开放。 嗯，就是说虽然是始建于2005年，但是复建开馆、嗯、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是在2016年5月份了哈。 对对对。 那现在这个新的北京税务博物馆面积有多大？有几个展厅呢？ 目前我们的博物馆场馆建筑面积应该是2700平米， 嗯， 展厅面积应该是1400平米，有2个大的展厅，我们分2层，地面一层叫中国税收历史陈列，地下一层叫北京当代税收历史陈列， 嗯， 各自大概700平米左右， 嗯，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的专题展，我们战斗在太行山上，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税收史。 嗯，刚才您说的第一部分是中国税收历史的陈列展， 嗯， 这个主要是展出的是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一些税收的文物，是吧？ 对对对，这部分主要展出我们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税收文物，包括了田赋、工商税啦， 嗯， 还有徭役其他类的税收文物，我们还有印花税专题、历代货币专题、发票专题、革命根据地专题，还有港澳台税收专题等等。 嗯，这是中国税收的历史陈列、 嗯、 还有一部分是咱们北京当代税收的历史陈列、 啊 嗯、是北京税收发展史，是吗？ 有点那意思吧、嗯、因为我们叫北京税务博物馆嘛，所以要突出北京的特色、 嗯、 所以我们用了一部分的展区来展示我们北京从1949年和平解放之后到目前为止的北京税收发展的一个历程。 嗯， 其中我们还包括了什么呀？就老字号税收专题、 哦、 农业税专题、北京地税和北京国税的他们那个发展历程的专题。 嗯， 北京市的公园门票专题。 公园门票为什么也算在税收里头呀？ 公园门票其实也是种冠名发票 啊， 它是在2000年，当时发了一个文，这规定从2001年1月1号开始，所有的公园门票都需要纳入到地税部门监制范围之内。这种公园门票呢，即使进入公园的一个凭证，也是回单位报销的一种凭证。 不，你有没有印象？那时候工人门票回单位可以报销的。 我还没有碰到那样的年代。 因为那个门票里面是含了税的。 哦。 啊，它里面含了至少含了营业税。 哎，那我想问问，那比如说像什么车票之类的，它也是 税都含税的。 啊，都含税的。 都含税的。 啊。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生活中接触的任何的票据，只要花钱能得到的票据，基本上都跟税收有关系。 哦，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这税收博物馆收藏的东西范围确实是非常的广泛，光是票证这一类就不得了了，多了哈。 你看以前打比方说我们拿到公文门票了，还有那个去比赛场的看比赛了，像体育馆看比赛的那门票啊，那都是 或者是演出的门票， 演出门票都是含税的。 像电影票这一种也是吗？ 也是也是。 啊、哦，就所有的这种票其实都是含税的。 对对对对。 只 要是对外发售的、 哦、 那个单位属于演出部门，像这种的只要发出一张票呢都含有编号，票上面都印制了那个税务机关监制的印章的话， 那它是含的是哪一类的税呢？消费税吗？咱们国家是这么说的吗？ 应该说我们16年营改征之前一般收的是营业税。 哦， 后来营改征之后就不叫营业税，就收其他税种了。 哦，所以说咱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是要和税打交道的哈。但是呢，我们对于它的历史可能未必清楚。其实咱们国家在古代就有很多和税相关的名词，比如说贡、租、捐、赋等等，是吧？这些都是税是吗？邓馆长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咱们国家税收经历了一个大致怎么样的变化呢？ 刚才主持人所讲的都是一个大税收的一个范围，不管是贡啊、租啊、捐啊、赋啊，都是税收的一种体现。我们中国有4000年的赋税历史，最开始的税收制度叫贡注册，就是11税，相当于以前的井田制的这么一个制度下面呢，需要交10%的税。 这是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夏商周时期。 夏商周。 啊，就1/10的税，就这都15税啊。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就有了第一个税叫出税亩。公元前594年，鲁国开始实行出税亩，就实现了土地私有。完了，到了秦汉时期，我们就税制开始逐渐深入，到了隋唐时期呢，我们就有租翁调制，到唐朝的时候还有两税制，到了明代的时候呢，咱们就有什么呀，就张居正颁发一条鞭法，到了清代的时候咱就有摊丁入亩，这些都是税赋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的那个阶段，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发展，那么税赋制度也在发展。 能不能通俗的跟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变化是什么样的呢？ 我就举个例子吧，就咱们的农业税。农业税呢是以前叫田赋，它是国家向拥有土地农民征收农作物的那么一种税收。因为农业呢一直是以前国家经济的根本，所以田赋就农业税是各个朝代历朝历代的赠税。 那它这个税赋比如说征收的这个比例从古至今有什么变化？ 一直在变化，就从夏商周开始吧，那时候实行的是贡注册制度，那时候叫11税，就1/10。 1/10。 但到秦汉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特别是汉代，那时候是以道家的无为而治那种思想的，有可能是15一啊，或30而1， 那就收的少了。那 对对对，减少了。但是到后面，就特别是在那种各个朝代初期呢，各朝各代都会有那种政策，修身养息的政策，鼓励农民生产，恢复生产，这样的话他的那个税负一般都会降低。但随着战乱啊，有灾难啊那发生的时候呢，税负有可能会加重。 所以说这个税制呢，税收收的方法其实还有收的这个多少是根据当时的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在做一个动态的调整哈。好，那么通过邓馆长的介绍呢，我们对于税收的历史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人们最早是怎么交税的？咱们北京税务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又是什么呢？稍后我们来继续聊。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儿子，烟花里泡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2月23号星期五，农历的正月初八。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4和9。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依旧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与昨日相当，由于扩散条件一般，能见度较昨日有所下降，但整体还是不错的，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这个季节的气温时常波动，明后天就会有降温，请大家注意调整穿着，谨防感冒。来看一下天气的具体情况。在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在夜间是多云转晴，东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走进北京税务博物馆。税收是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赋税制度的演变见证了历史与时代的发展，也关系着一个历史王朝的兴衰荣落。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赋税制度的国家之一，赋税历史源远流长，赋税的起源可以上溯至4000年前。古代市场单称为市，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样由来已久。商代末年，商人贸易就已经出现，但当时手工业和商业属于官办，所以没有市场税收。到西周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官营工商业之外，出现了以家庭副业为主的私营手工业和商业，集市贸易日益增多，因此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市场税收。今天的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A，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市场税收出现在西周。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您知道我国仿行西方税制引进的第一个税种是什么吗？ A. 消费税， B. 关税， C. 印花税。 这道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税务博物馆的馆长 邓荣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开启我们每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邓馆长带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北京税务博物馆，了解税务的历史。刚才呢，邓馆长跟我们已经介绍了大概这个税务博物馆它的一个展厅的面积情况，以及咱们国家一个税收史的大概的变化情况哈。其实我们看税务的税这个字儿啊，也不难理解，它最初是跟农产品有关的，它左边是一个禾苗的禾字嘛，是吧？那么刚才其实邓馆长您也说到，最早人们真的是根据土地用粮食来交税的，是吗？ 嗯，对，据我们所知，这个税子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那时候出税嘛，好像我们第一次看到税子，税子呢它左边是禾，右边是兑。 嗯， 根据《说文解字》上记载呢，税诸也，从禾兑生。禾呢是指那个谷物，也就是农作物。 嗯， 也就是老百姓要按照规定向国家缴纳农作物。 嗯， 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税收呢最主要的形式。一直到了那个明朝张居正实行一条编法改革，要折合银两征收，可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嗯， 但是以什么样的标准缴纳农作物呢？它就一般情况下有两种标准，一个是田地的好坏，它分级要熟地啊、生地啊，它标准不一样。第二个是土地多少，这两种折合在一块呢，就能够算出你要缴纳的那个土地的那个收税，就粮食要交到多少。 嗯，那我想问问，咱们北京税务博物馆里头最早的这个交税的，就是跟税有关的这个展品是什么呢？ 目前我们馆里面展示出来的纸制品， 嗯， 最早的一件是明洪武元年。就朱元璋建明朝的第一年，1368年的一张千叶票。 什么票？ 千叶票。 千叶票 啊，千就是千字千，去掉那个竹字头。 嗯 啊，千叶票，这张票呢是记述了一块田地的市制大小和个这个田地的形状。 嗯， 而这个田地要交纳多少粮食， 嗯， 就交税要交多少。这个是我们目前据我们考察是全国目前各个博物馆里面能找到跟税收有关的纸制品的最早的一件。 哦，那也是很珍贵的哈。嗯，这个是怎么收集来的呢？ 这是从民间收藏家里面收集过来的。 嗯，那除了这个千叶票之外，还有什么展品是能够展现过去的这种比较早的这种税收的情况的呢？嗯， 还有一种就是叫什么叫鱼鳞图册。 鱼鳞图册， 对， 就我们吃的那个鱼鳞的鱼鳞是吧？ 字是那个字，那两鱼鳞两字。古代政府啊，就每隔几年就会组织清占土地， 嗯， 每一块土地呢，编列字号，登记成册，注明了那土地的位置、大小、市制等内容。的每册的首页画一张地貌总图，也就是把这些小块土地拼在一起。因为绘制出的那图案像鱼鳞，所以得名叫鱼鳞图册。通过这些图册呢，政府可以比较准确地控制税源，防止税款流失。这个鱼鳞图册呢，其实跟前面所说的千叶票呢是有一定关系的。 嗯，有什么关系呢？ 田赋的征收啊，是从丈量土地开始的。首先制作千叶票，丈量土地，根据土地的等级呢确定税额，再把这发给业户千叶票。业户到那个土里报备，将产业确定为自己的业户名下，土里呢就登记编入实征册，然后就慢慢就形成了我们这种鱼鳞图册。 嗯，那么咱们这个博物馆的这个鱼鳞图册是什么时候的一个鱼鳞图册？记载的是哪儿的交税记录呢？ 我们现在馆里面最早的是明朝的，也有清朝的。 嗯， 目前跟他介绍一个鱼鳞图册呢，就是我们这有一件叫《谢州地粮里甲图说》，这个鱼鳞图册是我们光绪三年的一段历史。当时呢，山西大旱，山西呢尤为严重。谢州知马呢马皮尧呢，就在安抚了受灾百姓之后呢，为了使那民众尽快的恢复生产，他就组织大家呢丈量田亩，确定土地那个产权。经过两年多时间呢，他发放了1000多本的鱼鳞图册，后来当地老百姓都称它为马青天。 那邓馆长介绍的这个马青天的鱼鳞图册实际上是清代的鱼鳞图册。 对， 那咱们这个税务博物馆里还有更早的是吗？ 有更早的。 有什么时候的？ 也明代的。 明代的那个是什么地方的呢？ 有好几个地方，我们最早的在所里面有山西的， 嗯， 也有安徽的， 都是可以表现当时怎么征税，有比较详细的记录是吧？ 云林图册它表现的是各个地方区域里面它的业户所掌握的土地的情况，官府根据业户掌握情况去征纳田赋。 这是征收这个田地税哈， 对对对，农业税。 那么除了这个农业税之外，刚才您说还有其他的一些税种是吗？ 对， 比如说 工商税。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征收的？ 这早了，说在的，这个应该从下三周就开始征收这方面税收了。 那其实就是最早的时候，这个税收就是几种税种齐头并进了，是吧？ 对，应该这么说，应该从下三周开始就有什么，就有关税，有市税。关税呢，不是我们现在所说海关税，是什么税？就是当时出城门叫出关，出那个城门是要交税的。 啊，出城也得交税。 另外一种就在那个城市里面、城国里面做生意的人啊，那个也要交税的。那叫商税，也叫市税，市场的市，市税。 哎，那种税都得用货币来交税。 那个、一般是以货币为主。 哦。 但也有交的实物税，也有。 那是什么东西还能收？ 你卖什么东西？比方你卖谷子，你有可能没有现金，你有可能就交谷子了。因为咱们有点特别有意思的，在特别的明代的时候，还有一种官员发俸禄啊，他不是发银两的。他是给你发食物的， 发东西， 发东西， 就是实际上是收上来这个税， 那个 税收收的什么发什么， 对，因为钱币有可能会贬值，特别在特殊时期啊，那钱币贬值之后就不定能买到你想要那东西，打比方我十两银子，我有可能会买多少匹布是吧？但在特殊时期呢，十两银子你有可能一匹布都买不上，两匹布买不上，货币贬值了，那怎么办呢？他可能就给你发食物，那食物呢是硬通货。一般不会贬值 那能发点什么布匹？ 布匹也有啊，发那花椒啊，发粮食都有可能啊。 花椒？就是那调料花椒吗？ 对对对，发过呀。 那就是四川那边发是吧？ 不是，那个明代在北京城的时候，中央就是六部的官员发，也有可能发这种东西。 哦，这个东西竟然还能成为比较硬通货的东西啊？ 对。对， 还挺让人吃惊的哈。 那为什么会发花椒作为俸禄呢？一个是朝廷手里面可能没那么多货币现金来支付给官员当做俸禄，另外一方面呢，花椒是个硬通货，当时从海外进口来的，这个东西呢在民间啊少见，价格很高，所以官员拿到这个花椒之后，他不愁卖不出去变现，而且有可能成倍成倍的那个变现，还能涨价，它绝对是值的，能够提升自己家里收入的一种方式。 愿意要这个花椒哈。好，通过邓馆长介绍，我们也知道以前这个交税拿来交税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五花八门哈。因为交的税五花八门，所以发给官员的俸禄有可能也是五花八门，确实很有意思。网友程林清说，想问一下邓馆长，说咱们这税务博物馆有什么镇馆之宝吗？我知道咱们馆里可有一件镇馆之宝，应该说算镇馆之宝之一吧，叫大清印花税票是吧？据说这一版就价值不菲啊。 对， 是吗？ 而 且我听说咱们这还完整的收藏了两套。 对对对。 嗯， 印花税票是这样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啊，印花税票呢一般是粘贴在各类印税的凭证上面的。印花税呢是我国从西方引进的第一个税种，从晚清开始呢，他就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曲折的一个过程。八国联军入侵后呢，咱们清政府财政呢日益窘困，不少地方官员和朝中大臣呢就开始提议要开征印花税。于是呢，在1902年，光绪帝就批准了袁世凯试办，并委托了日本印制了日本版的印花税票，票面图案为双龙戏珠，有大清印花票字样。1907年呢，光绪帝再次批准了试办印花税，并1908年委托那美国钞票公司印制了云龙风景图和双龙牡丹图、庭园图，这个大清印花税票。我们目前博物馆里面可以看到的日本版和美国版这两版的印花税票，日本版大概一套6枚，美国版呢一套3枚。我们不光是这个单枚的6枚和单枚3枚都有，我们还有整版的。日本版的6枚整版和3枚整版都有。因为日本版就没有实行过， 就1902年那版日本版就没实行过。 嗯， 美国版的2008年那版呢，是在部分区域，就宣统年的三年实行过。 嗯， 也就是说，在市面上流通的不多。所以我们说我们觉得能够把这收集齐了还整版了，所以觉得它是我们目前最珍贵的一些文物。 那当时如果用来交税的话，是相当于比如说交多少钱啊，或者是什么呢？ 印花税是一种行为税。 什么叫行为税啊？ 你看，真正我们中国大面积开征这种税呢，是民国2年1月1号，是在全国实行印花税。这种税呢，简单的说是在表证当书上贴，只要发生了这种交易行为就需要交这税。打比方，我们馆里面有一套特别有意思的印花税实贴。什么呢？就从一个人结婚要什么呀，要订婚，订婚要订婚证书吧，然后订完婚之后要发喜帖吧，喜帖完了之后是不是有结婚证？那结婚之后不如意，双方是要离婚判决书啊，离婚证啊，那么就在我们有一套，就什么，在我们的有聘书啊和那喜帖啊、结婚证啊，完了到这离婚证书啊上面啊，都有印花税实贴的那么一些资料，说明了印花税啊它征收的范围很广。 嗯， 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呢，只要发生的这种的应税的那个行为呢，也特别的多。北京的民国政府呢，就通过开征印花税呢，就给中央政府筹集了稳定的财力。 嗯，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 走进北京税务博物馆，您知道我国仿行西方税制引进的第一个税种是什么吗？ A. 消费税， B. 关税，C. 印花税。 这道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特别邀请了北京税务博物馆的馆长邓荣华，带我们一起走进北京税务博物馆，去了解税务的历史。那么说到咱们税务博物馆的这个镇馆之宝呢，刚才呢邓馆长给我们介绍到了其中的一件镇馆之宝，就是大清印花税票。咱们有两套哈，还是非常的珍贵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什么样比较有意思的展品也特别值得大家关注呢？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除了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大清印花税票呢，我们馆里面还有几件镇馆之宝，其中有一件特别有意思，它是旗人转卖中铁匠胡同的民房残器。 嗯，就是房器。 房器，对。嗯，这个长期呢真的很长，有 3.37 米左右。它是北京中铁匠胡同11间民房从清代的乾隆年间至光绪年间历次被转卖的契约执照张连矮成的七连器。清初满族入关之后呢，大肆那个圈占汉人土地，这就引起了严重的那个民族矛盾。康熙朝康熙帝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呢，就下令旗人交易田宅需将原上首老契粘连于左，以显示他的土地房产的来源可靠，要杜绝这种旗人侵占汉人财产的这种现象。于是呢，旗人在交易时往往要将这种历次交易的上首老契逐一粘连，于是就形成了一大串相互粘连而成的残契。现在我们像管理这样残器呢，从乾隆朝开始，历经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数朝，至民国燕齐止，一共经历了那个187年。这件产品呢，保存完整，品相良好，也是我们研究清代经济税收发展的重要史料。这样产品呢，它是历经了六朝， 买卖了七次。另外一个说它好在哪呢，它是每次买卖过程中啊都能体现它买卖的价格，而且能体现税收的额度。从第一次买的乾隆年间呢是11间房子卖了135两、当场交契银呢是4两05分，他说他的税额是 3%。 到最后一次光绪年间卖的时候呢，15间房子卖了400两，当场交银是12两，税率还是 3%。 也就是说从这个187年七次买卖的记录来看呢，虽然房价是在涨，但它的税率是没有变过的，一直是 3%。 这是第二好。第三个好在哪呢，这是老北京的东西。目前我们馆里面能收集老北京文物也有，但是像这种规模的保存的这种品相的不多，所以我们一直把这件产品做我们的镇馆之宝之一。 确实是很珍贵。它不单单是一个房契，而且是几次被转卖的房契全部都连在一起，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些年一个是房价的变化，另外一个这个税率的变化，其实也是可以反映出当时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状况。 对对对对， 非常有意思。刚才呢邓馆长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北京税务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那么我记得一开始您就曾经介绍过，说咱们这里头不但是有这个交税的一些这个凭证，还有一些货币，我知道这里头还有银锭是吧？ 对对对。 嗯， 我们博物馆不是有个货币专题嘛，里面放了古钱币还有银锭。 古钱币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古钱币呢？ 从先秦到清代的用过的秦半两啊，这样类似的一些铜板 块，这个都比较珍贵了。 对对对， 这个要收集到也不容易。 对对对，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件呢，我们这个古钱币里面应该说是最好的一件展品，一枚银锭。这个银锭呢是江汉官银锭，江汉官呢是1862年1月1日正式成立，就在武汉。它主要职责是征收进口税、缉私、稽查走私的等等啊。江汉官他会把收集上来的银锭的一般的散碎银子啊，他会集合起来交给一些有协议的官方的驻银的场所呢，铸成标准制式和重量的银锭子， 就把那散碎的银子放在一起，然后铸成这个标准的一个一个银锭哈。一个银锭大概有多大呢？ 它是有50两、有10两、有5两的。 那50两的算是大额钞票了。 对，但这50两呢，跟我们现在说的50两不是一个概念。 啊， 半斤八两，不知道你听啊，半斤八两，就现在的半斤等于那个时候是8两。 哦， 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一斤等于16两。 嗯， 也就是说，他说50两就3斤多一点点。 哦， 不到5斤。 哦， 没有5斤是3斤， 没那么大， 不到4斤。对对对，3斤多。我们这枚银锭子呢，是上面有铭文，是江汉官，它的左边呢是刻有。有成号降罗织，就有成号就治这个银锭子的商号，降罗织呢是工匠罗织这个人名字，右边呢有被铭文叫同治八年，就是皇帝的年号，也就是1869年制定这个银锭子。这个银锭子呢铸成之后呢就需要上缴国库，江汉官关税收入的40%是要干嘛的，用来战争赔款的，就给外国人了。这种战争赔款的造成影响什么，咱们银锭子越来越少，都流出海外了，国内的银锭子呢也越来越少。后来咱们银锭子变变慢慢变成什么，银元，银元是西方过来的，银元作为交易的，老百姓作为就是一般等价物的流通的，像袁大头啊，像这种的呀，都是银元。所以好多散碎银两慢慢制成了，要么就赔款赔走了，要么就变成银元了。所以银锭子呢后来就越来越少了。我们这个银锭子，这枚50两的江汉官银锭子呢，能完整的保存下来，很珍贵，特别是里面的铭文很清晰，品相很完美，这是我们货币类里面展品里面最好的一件了， 也是展示了当时的这样的一段历史。 对对对，就有很高的文物价值。我们馆里面还有一件产品是元代的银锭，50两的。 哦， 那 比这个年代还往前， 还早还早。上面有铭文元宝，英文，英是阴阳的阴，英文， 阴阳的阴，英文， 英文 写 着元宝两个字。 嗯， 后来我们大家在私底下就讨论的时候说元宝怎么来的？元代之宝， 银锭子就薄， 哦， 元代之薄， 嗯， 但我们现在大家所见到银锭子呢都是平整的， 嗯， 就中间平整两边起来的， 对， 不像大家所见到这部电视里面见金元宝银元宝中间鼓起来的， 中国人民银行那大楼现在还是那样的是吧，一个倒下来的那个 官方的制式的银锭子都中间一般都平整的，没有中间鼓起来、 哦、 一般情况金元宝银元宝是一般都是咱们民间用的多的说的，实际上大家如果就在电视剧里面看的话，看到的流通的那个金元宝银元宝那是中间鼓起来的，如果真正你到国库里面去看银锭制式的银锭子中间是不鼓起来的。 那咱们这个展品银锭子是鼓起来是不鼓起来？ 不鼓的， 不鼓， 这是制式的那个官方官锭。 哦，这是官方的这个标准制式、嗯、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 哎，很有意思啊、嗯嗯、从这个银锭子说到了税务博物馆里头的这个货币区，真的也是非常有特色哈，有这个古代的很多很有特色的货币，还有现代的货币吧。 啊，有啊， 嗯， 我们目前能展示出来有五套人民币，第一套是1949年，上面写着民国38年的，一共是68枚12种面值，面值最高是5万元的。我们还有第二套，第二套里面有最好的有大黑石啊，还有一种三元的那个很少见的那个， 是现在就没有了， 对，已经没有了、 嗯、 还有咱们80年代用过的第三套啦，后来第四第五套了，这常见的了， 嗯， 五套人民币我们基本上收集齐全了， 嗯，所以这个货币区其实大家比较喜欢看是吧、嗯、 这个货币区应该说是来博物馆参观观众驻足时间最长的一个区域，大家到那都觉得很兴奋， 嗯， 能见到不同时期的货币、 嗯、 也能体验一下，能看到自己手中用的货币， 嗯， 对自己以后收藏呢有可能还有一定帮助， 是啊、 嗯， 所以咱们这税务博物馆这个涉及的这个品种真的是很多哈，尤其这个钱币跟我们生活关系最密切，所以可能大家兴趣是最大的。 对对对。 那么从税收当中啊，我们确实是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变迁。那么北京税务博物馆里还有哪些有意思的展品？这里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稍后我们请邓馆长来跟我们接着聊。好，在这里也为您介绍一下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景泰蓝于明朝景泰年间创制而得名。1956年1月，北京珐琅厂由42家私营珐琅厂、造办处、作坊合并成立，是目前全国景泰蓝行业中唯一的一家中华老字号。景泰蓝都有哪些绝美之处？它在造型、纹样、色彩、工艺质量和艺术水平上都有哪些门道？这几年景泰蓝技术又有哪些发展？这些年来又诞生了哪些景泰蓝的国礼精品？这背后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疆国系列访谈，为您带来手工艺的极致之美——景泰蓝。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邀请到了北京税务博物馆的馆长邓荣华，带我们一起走进北京税务博物馆，一起来了解税务的历史。那么刚才呢，邓馆长也给我们介绍到了馆里头很多特色的这个展陈以及特色的这个展品哈。网友阳光天使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啊带孩子去过咱们这税务博物馆，还看到过红色税收的展览，很受教育。其实刚才一开始邓馆长您也说过，就咱们馆里还有这个革命根据地的这个专题是吧，而且我知道还用陕北的这个泥坯墙模拟当时的这个民居，不单是有一些这种实物的，而且还做了一些场景的这个搭配哈，让大家更能够身临其境的来了解，也是为了表现红色税收的一些情况是吧。 对咱们所说的革命根据地啊，应该是大概分了三个时期。 嗯， 第一个时期就是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时期，那就叫苏区。 嗯， 第二个时期呢是叫边区，就抗日根据地时期啊，那叫边区。第三个呢是解放战争时期，叫解放区，就苏区、边区、解放区，我们统一称为革命根据地。革命根据地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它所创立的税收制度呢，是我们新中国各种税收制度的工作奠基石。为了呈现税收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挥重要作用呢，我们博物馆就单独设立了革命根据地的税收专题，里面展示了我们的当时的一些税折、税票啊、土地凭证、告示等一些珍贵的文物。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我们用的一些什么，用陕北的泥坯墙啊，模拟的当时的一个场景。我们为什么选用这种模型模拟的，主要是为了烘托一种气氛，因为我们这些税收文物啊、税收政策政令啊，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而且更关键是我们的税收也是在这种的环境下进行的、完成的。所以呢，我们就想把每一件这种不为人所知的文物呢，放在这种场景下，烘托这么一种气氛，让咱们的参观者来亲身体验一下我们当时在那种艰苦环境下完成的税收，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嗯，反映这个阶段呢，有一些什么样珍贵的展品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红军临时借古镇，这个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红军啊，他临时借古镇呢，主要干嘛用的呢？因为当时红军苏区呢，一直不断的在反围剿，国民党政府对苏区一共有五次大的围剿，所以苏区的边境啊一直是在进行战争的。当咱们红军战士打仗的时候，不可能天天背着大量的粮食去作战啊，所以当时就制作了这一种票据，叫临时借古镇。就红军在苏区边境上作战的时候呢，没有粮食了，可以拿着票据呢到老百姓家里去借粮食。老百姓借完粮食拿着票据呢，可以回到苏维埃政府去把粮食给领回来。但是呢，这票据应该说是挺有意思的呢，很多当时老百姓呢把粮食借给了红军，这票据自个就留下来了，就没有去苏维埃政府去把粮食领回来。这就说明什么，当时的苏区百姓是爱戴我们的红军的， 是爱戴我们苏维埃政府的， 他们是愿意捐出这些粮食来支持这个革命的。 对对对对对，那这些票据留下来也不容易，因为当时咱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呢，红军进行战略性的转移，长征去了。红军走完之后呢，国民党反动派就进来了，进了苏区了，他们就开始查，看哪些家庭呢，哪些老百姓是跟红军是有关系的，支持红军的，又抓到是要杀头和枪毙的。那么有时候就发现这种借古镇啊，这种票据交税交粮的呢，他一看到这个东西呢，就知道你支持红军的，就枪毙。这些老百姓呢，为了把这个票据留起来，他怎么保留呢？往往是塞到墙缝里面。 嗯，也是冒着生命危险， 冒着生命危险把保留下来的。 嗯， 但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呢，老百姓就忘了家里有这么个东西。到后来呢，老百姓拆房子重建的时候呢，哎，扒开一看，发现有这个原始留下来的票据。 嗯， 而且还有里面留下什么，有重铸的痕迹。说明很珍贵啊，能保留下来不容易，冒着生命的危险，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洗礼，这东西原原本本留下来，呈现在我们观众面前，完全体现了我们当时一段不为人所知的故事， 代表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好，那么说完了这个红色税收这个专题哈，咱们再来说一说，其实北京税务博物馆的这个当代税收部分也很值得一看，而且专门是用了一个大的展厅来展现，是吧？ 对， 是以北京为切入点。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北京是作为首都，它也经历过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发生过哪些事儿，又有哪些珍贵的展品在咱们的这个展厅里有所体现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这可以在我们的第二展厅里面，北京当代税收历史陈列里面能够看到，能够完整的体现出来。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呢，成立了北平市人民政府税务局，完了到1949年10月1号又改名为北京市人民政府税务局，就开始制定税收政策，出税收法规，建立税收队伍，征收各种税。到1958年的时候呢，我们国家呢进行了建国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它主要内容就是简化税制，试行工商统一税。这个虽然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呢，但是也使得税收的地位和作用呢被大大削弱。这时候呢，税务机构被撤并，大量的税务人员被下放，网管里面的展示柜上就展示了当时税务干部参加劳动和被下放的那个照片，还有这一时期咱们税务干部使用过的背包啊、书籍、工作证这些文物史料。改革开放之后，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国营企业利改税，我们馆就收藏了一张报纸，是1983年3月2号《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电讯，什么叫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制定的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到了1994年呢，我们国家又实行分税制，就是开始实行国地税分设，我们就在这个区域呢就展示了国地税分设实行分税制的一些情况，展示了国税征收范围和地税的征收范围。除此之外呢，我们最重要的改革还有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我们在这里面展示了农业税的专柜，里面有农业税的各种文书票据等，通过这个展柜呢能够了解我们这段的历史。 嗯，刚才呢邓馆长也给我们介绍到了馆里头很多特色的这个展陈以及特色的这个展品哈。那么要说到又有咱们北京特色又见证了税收历史的，肯定少不了要说北京的这个老字号了。刚才您也说到北京在这方面也专门有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专题，是吧？ 对对、嗯，在北京呢我们有很多老字号企业，比如说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像东来顺啊、稻香村啊、同仁堂啊，这些老字号呢不仅是北京经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这些税收文物呢也见证了北京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嗯， 所以呢我们北京税务博物馆为北京知名老字号呢这些企业呢专门设立一个专题， 嗯， 展示这些老字号、老账册、税票。 哦，老账册、税票，这个应该挺有意思的、这个就年代能够比较早了，是吧？ 对，我们这个最早的应该是民国期间的、还有就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一段期间的。 嗯， 挺有意思的，有几件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 好， 我们里面有一件产品是同仁堂的1956年的账本。正账本什么情况，可能一般情况下大家不大明白，但是对历史有一定了解人可能知道，在建国初啊实行公私合营改制，好多老字号呢有私营的名义变成国家的，那么到1956年就基本的完成了改制。我们那件产品是同仁堂公私合营改制之后的第一年的老账册。 哦， 这个就体现了当时改制之后同仁堂的经营发展情况。 嗯， 这是一件。另外一件呢，我们其中还有一些什么瑞福祥 绸缎庄， 绸缎庄， 嗯， 它在民国时期使用过的尺子，量布的尺子，那尺子上面还有几个字，叫什么，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权，拥护共和。 嚯、 啊、具有很鲜明的时代特色。 嗯，这都是咱们这个北京的这个老字号啊，他们的一些这个账册、账本，还有这个税票，是吗？ 对对对。 那时候税票是什么样子的呢？ 税票有我们现在使用过的税票，也有就解放初使用过的税票，里面有缴款所有税票啊，有我们正式的那个完税税票都有。 嗯， 其中也有那种做商的呀，也有这种邮商的呀，都有。 是印刷的吧？那都是。 都是印刷品，基本印刷手工填制的。 网友阿奇说，他说我在税务博物馆看到过一面公园的门票墙，哎，他说现在好多公园都免票了，所以我看到这个展示印象还蛮深的。 公园门票属于冠名发票，它不仅是进入公园的凭证，也是税务部门加强税源监控的重要载体。我们博物馆展示的这面公园门票墙呢，展示的一共有391张门票，这些门票都是属于2001年的时候的门票，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从2001年1月1号开始，北京市所有的公园门票印制都需要纳入北京地方税务部门监制的这范围内，所以当时我们把北京市属所有的公园的门票我们都收集齐了，一共391张。 怎么会有那么多呢？都没那么多公园啊。 它有公园里面有一道门有二道门，有这个题有那个题啊。你像那个八达岭的，它就八达岭长城里面它就分好几段，动物园呢，而且 不同的馆是吧， 对对对，不同的小馆它都有门票 啊，有一些馆是有门票的。 对，现在很多有部分的那个公园呢已经头道门的不需要门票，都免费了。 是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经济已经发展了，财政收入越来越多了，财政就开始反哺于民，老百姓对文化这种需求呢越来越明显了，所以财政呢就逐渐的就实行公园门票头道门票免费，老百姓可以享受这个福利了。虽然说很多公园头道门门票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博物馆展出这套门票呢是当时应该是最全的一套门票。通过这个老百姓可以了解，至少可以看到当时有多少公园，有几个公园，有几道门需要收什么票。另外一方面也体现出咱们国民经济确实发展了，咱们的老百姓的福利待遇也提高了。 可不是吗？所以现在很多门票都只能是在这种博物馆里才能看到了哈。再来看看网友飞天小女警的问题，她说我在咱们税务博物馆里见过崇文门税官的场景，这也是一个场景的布置，说这四合院的造型就很漂亮，很有咱们老北京的这个感觉哈。在这儿邓馆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说这个崇文门税官其实也代表了一段很重要的税务的历史，是吧？ 对对对，要说北京的税收啊，崇文门应该说是北京税收的一个代表。 这是始于什么时候的事儿？ 崇文门是在明清两代的时候啊，一直到民国都是重要的税收机构。最初设立是在明朝，由于崇文门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全国各地的商品货物进出京城的重要关口，也是征收商税的最佳场所。因为大运河最北端是哪呢？是在通州。通州呢，粮食各种货物品呢，通过通惠河，到崇文门进入北京城，所以崇文门也成为大运河最北的一个关口。因为它每年的货物吞吐量特别多，特别大，就每年收上税银也特别多，所以它就演变成为天下第一关。 天下第一关， 第一税关， 第一税关， 对对对，到清代的时候呢，崇文门开始成为京师税务总机关，它是北京市的税务机构的级别最高的机构。就现在目前的东单西单位置呢，又设置了左右翼税局，一个是征收屠宰税、牲畜税，一个征收是房地产税，这两个税局呢，级别稍微比他们低一点。最高机关的崇文门税官呢，级别最高。他这级别高在哪呢？崇文门税官的最高领导叫监督和副监督，监督呢一般是由满族的大臣担任的，二品大员，极有可能是内务府大臣兼任这个职务。像清代乾隆初年，有富察傅恒，富察皇后的弟弟傅恒担任过这个崇文门监督。而且乾隆晚年的时候呢，和珅也当过这个监督，八年和珅去职之后呢，和珅的儿子也当过这个监督。 这个监督是个肥差。叫什么肥差呢？因为这个监督啊，他是这个崇文税官啊，实行包税制，就说国家每年给你税官定一个标准，打比方10万两。 嗯， 那如果你超过了10万两，超出部分呢，可以拿部分作为奖金，作为奖励的。 哦，所以他就愿意拼命的征税，要超出来。 对，但如果没有达到那10万两呢，打比方9万两，还差1万两呢，就需要你这个人自掏腰包给补上。 哦，这就是。应该说极大的激发了这个收税人的积极性哈，必须得给他收上来是吧？ 所以当时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他们崇文门税官呢，监督、副监督和下面几个委员呢，是由户部啊或皇帝指派的，剩下的所有征税人员呢，是由监督自己带人的。他不拿工资的，是由监督自己负责他们的那个工资的，就自己家奴啊这些来征税。所以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很多出现了一些就咱们现在所说的吃拿卡要啊，为难那个老百姓的事情发生。 哦，所以说一个这个崇文门税官哈，从这里头能够也是看到很多这种历史的变迁哈。 对， 那咱们这里除了做这种场景的设计，其实也有很多这个珍贵的这个文物在里面展示哈。 对， 做了这种场景设计之后，更加身临其境的来感受到当时的这个样子。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种独特的场景设计，比如说刚才红色税收有，这个崇文门税官也有，咱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场景设计呢？ 因为现在我们毕竟是2015年布置开馆了嘛，也利用一些先进的多媒体声光电技术来展示我们目前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那个展厅序厅，进序厅之后，展厅的中心展柜上面顶部就有个投放的荧幕，是个四周都能看的，播放《税史春秋》短片，介绍了中国税赋的4000年的历史演进。还有在我们地下一层就接尾处呢，以那个120度半 3D 的技术的荧幕呢，播放税收取之民用之民的短片，能使观众了解税收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发挥到重要的作用。 那么现在呢，也正好是在这个寒假期间啊，也有不少朋友在问说，这个地方适不适合带孩子去参观呀？尤其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互动的活动哈，能激发大家这种兴趣和积极性？ 我们专门研究了适合青少年的那个参观路线，并撰写了相应的那个青少年版的讲解词。为了增加展览的趣味性，我们精心设计了与税收有关的知识问答题，并采用了触摸屏方式呢互动答题。一般情况下，我们讲解员啊在开始参观的时候就会提醒那个同学们，在参观后会进行小测验，并将知识问答相关内容呢在参观过程中进行着重的讲解。我们的那个触摸显示屏的界面设计呢，就跟教室黑板一样生动活泼，很贴近青少年课堂生活。答题方式也采用我们的那个传统的百分制，一般10个题一题10分，如果就答对了8题，就超过80分呢，答题者就能获得税收小博士的荣誉奖状和我们的开馆纪念首日封。 哦，这还真是挺能激发他们兴趣的哈。 对，所以通过这样的那种互动方式呢，同学们既加深了对中国税收发展变迁的记忆，还可以留下一份精美的礼品作为纪念。 嗯，好，那么最后这个邓馆长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开闭馆的时间吧。 我们博物馆呢，开放时间是每周二到周六， 嗯， 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 嗯， 节假日期间闭馆，所有的展陈展览都是免费的。但是有一个就团体参观呢，需要提前一天预约， 嗯， 电话预约，电话是84299713 84299357。个人参观呢，需要持有效证件来领取门票， 嗯， 一般是身份证 啊。那边交通怎么过去？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那边坐地铁10号线呢，一般是在10号线的芍药居站或太原宫站下来，再往北走。我们那条路叫西坝河路，从芍药居地铁站走过去大概需要12分钟左右吧。 嗯， 另外一个就是坐公交车的话，坐到北四环望京桥附近下车，再往西坝河路走， 我们那个地馆离百事关就300米到400米左右。 嗯，所以说大家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啊，带着孩子去税务博物馆逛一逛，或者自己去逛一逛，其实也挺长见识的。因为在这儿能够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了解税收的历史和内涵，作为我们自己呢，也能更深的理解税收在现代社会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邓馆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带我们又了解了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应该也算是行业博物馆哈，非常的有特色。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往博物馆参观。 好，最后我们再来公布一下第三题的答案。 走进北京税务博物馆。新中国成立至今，从1948年12月到2017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一共发行了5套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诞生于解放战争硝烟之中，战火未平，人民币逐渐推行，所以版面多，面额差别大，印刷质量也不同。第二套人民币诞生于1955年，以工业交通为主题，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精致的货币，从1分到10元有11个面额。第三套人民币1962年开始发行，主要反映了当时的工业建设、农业生产的场景，有拖拉机女驾驶员形象的1元纸币广为人知。第四套人民币1987年开始发行，有趣的是这套所有面额纸币上的肖像都是侧脸。第五套人民币是1999年开始发行的，也是人们最熟悉的一套，防伪技能增加到20多种，面额数字更加醒目。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B， 新中国一共发行了5套人民币，您答对了吗？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接下来再为您介绍一下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景泰蓝于明朝景泰年间创制而得名。1956年1月，北京珐琅厂由42家私营珐琅厂、造办处、作坊合并成立，是目前全国景泰蓝行业中唯一的一家中华老字号。景泰蓝都有哪些绝美之处？它在造型、纹样、色彩、工艺质量和艺术水平上都有哪些门道？这几年景泰蓝技术又有哪些发展？这些年来又诞生了哪些景泰蓝的国体精品？这背后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访谈，为您带来手工艺的极致之美——景泰蓝。 宝贝儿们，快来看这个沙盘，就展示了咱们北京的交通环线道路。从这个二环开始，一圈一圈的把咱们北京四面八方都连接起来了。 二环、三环、四环、五环， 看到这个大圈了没有？这是五环。哎，对了，你俩不是特别喜欢放鞭炮吗？但是今年呀，咱家小区可不能再放了。